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阿森。 今天是2013年的7月1号，7月1号呢，对于香港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因为从回归以来，这个 7月1号不仅仅是回归的纪念日，那今年2013年的这个香港回归是16周年的日子，更是呢，今年如果你算另外一种纪念方法，更是03年香港七一大游行这个里程碑的事件的整整十周年的纪念日。因此呢，七一在香港是有一个，既有一个节日，是一个庆祝的日子，也是一个发出反对声音的日子， 表达意见的日子， 表达意见的日子是大家上街。那上街你可以做很多事情，有的人上街可能是去过节去庆祝，可能去游玩去购物， 有人是逛街，对， 有人上街是去发声。好，那其实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很多人就会想问这个问题，香港人为什么会在7月1号上街？恐怕我们的这个内地的听众在内地平时不会太有机会听说这个香港游行的这个事情，很多人简单的反应就是说，那为什么要游行呢？恐怕放在香港也是经常有人问这个问题啊。当我们谈论七一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呢？先来看这个几组数据哈，在梁振英现在的香港特首这个上任以来呢，他的这个名望，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社会支持度是基本上每隔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呢，都会有这个调查机构给他做一个测试。那么特首现在的支持率是多少呢？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在六月份六月份的做出的这个民调结果显示呢，梁振英现在的名望评分是 46.2 分。这个 46.2 分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是梁振英史上最低的，也就是出任特首以来最低的这个民望值，他支持他的人是 27%， 而反对他的人则是 55%， 也就是说他的民望净值是负 28%。 对，明奇，除了这梁振英的名望比较低之外呢，其实在六月份的中大也有一个调查，就是调查这市民对于政府的服务还有政策的一些评分。那其实出来的分数呢，就是大部分也是不合格的。 这个有一个港人对内地和香港政府的信任度以及对于内地及香港前途的信心，根据这个民调显示也是全线下跌。其中呢，对于特区政府以及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是急泻了12个百分点，信任的净值是双双跌到了负数。负数的意思就是说反对或者说不信任的人比信任的人要多了。那更有指标性的一项数据呢，就是香港市民对于一国两制的信心净值是跌到了零。这个是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的最差的一个数字。 还有一个向前看的一个调查的一个数据，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就是你刚才提到那个六月份的那个调查，其实大部分的市民对未来一年政府能不能够改善那个市政呢，就只有46.6个百分点的人觉得没有信心。表示一般一般的，就是 50-50 的只有38%。最后只有14%表示有信心。那综合来说，明奇，你觉得我们香港人对政府的那个感觉是怎么样？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要给香港的这个民意做一个红外线的这个透视图的话，你现在看上去这张图应该是黑乎乎的一片。大部分人其实这个信心感觉是比较差。当然了，这样的这个统计信心跟实际的情况也会有人质疑。那比如说做出这个民调的机构经常也是被另外一些这个香港的这个团体批评说你们做这些这个调查恐怕这个本身是不是有一些这个特殊的目的，或者说呢这个 立场 特殊的立场。那当然了，这些团体本身他们在讲这些话的时候 也会有人认为他们是有立场的。但是一个香港人对于未来的信心，好，是不是能够真实反映到香港目前的情况？哎，这个里面呢，恐怕我说这个100%很难讲哈。但是我觉得大的趋势啊，确实是可以反映。当大部分人都有激烈的不满的时候，就一定是出了这个问题。有可能是大问题，有可能是哎不那么大的问题，但是一定是有问题了。 但是除了这个民调之外呢，其实另外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看到市民的情绪或者是对政府的看法，就是看每一个七一那个游行的人数，还有看他们的诉求是怎么样。 没错，在今年的七一的游行呢，因为正好哈，在今年有一个新的议题，就是要这个占领中环。占领中环呢，其实大家一听这个占领哈，也马上能够想到是在其实全世界在金融危机之后，在美国哈，在欧洲都有这么一个以占领华尔街为标志的这么一个运动。那这个运动呢，它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它是一种非常新时代的这个抗议的形式，它并没有一个直接的组织者，或者说没有一个直接的带头人，大家甚至找不到说到底是谁在这个发起这个活动， 大部分都是自愿性的。 对，大部分大家自愿性的站到了出现在街头，采用一种这个不是暴力的方式哈，我就是站在那儿，我就是住在那儿，我站在，甚至我在这边扎帐篷，我住上几个月，那可能在客观上达到了他一些比如说瘫痪这个社会公共秩序，以一种这个非暴力的方式瘫痪了社会秩序，然后呢这个长时间的吸引了媒体的关注以及这个社会的注意力，这样的形式我们在占领华尔街这个运动也是延续了几个月，最后也是被才是被这个警察强行的清场。那么在香港呢，就是有人这个仿照这样占领华尔街的这样的概念， 在中环的会 准备要在中环，也就是香港的这个核心的地段，是政府啊商业机构啊，特别是金融中心啊，哈，这个集中的这个中环的地段，有人就是说我们要占领中环。为什么要占领中环？就是为了要争取这个普选。普选呢，在目前为止的这个香港，其实如果你有关注我们凤凰 U Radio 之前对于香港这个特首以及立法会的选举的报道的话，你会注意到，哎，香港的特首呢，这个其实目前为止还不是由700万香港人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这还是由这个 选举委员会， 对，这个选举委员会啊，哈，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来说人数比较少的这么一个团体啊，它代表这个民意来选出来的。那么在立法会呢，也是一半的立法会议员呢是由民选直接产生，另外还有一半呢，就是这个叫做功能组别，也是就是部分是采取这种小组哈，这个大家推选的这样的形式，因此呢，就有人质疑，恐怕这个在民主制度上面啊，不是一个最成熟或者说最完善的一个民主制度。那么因此呢，在目前的香港的这个政改时间表上呢，我们看得到的两个日期，一个是2017年，好，到从现在开始还有4年的时间，那还有一个是2020年，会发生什么事情呢？2017年呢，理论上哈，香港应该要进行行政长官的全民普选。 对。 也就是应该是由700万香港人一人一票来决定香港特区政府的这个行政长官是谁。那么已经到了2020年，哈，更长一点的时间，这个7年之后，立法会哈，这个所有的立法会的议员民意代表也要是由所有的这个民选来直接产生。这个是目前在香港可以说是双普选的这么一个路线图。那原则上哈，不管是这个在香港的这个政治圈当中支持的这个建制派或者说泛民都是有这么一个共识，但是具体怎么来操作，大家因为这个日期是越来越近了，因此呢大家的这个担忧啊也是越来越浮现。那最近的一个说法是由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这个委员会的主委乔小阳就有一个关于特首要爱国爱港的这么一个评价。那这样的一个评价呢，有的认为他是代表了中央政府的这么一个立场，好，那或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认为这个是给一个普选啊加上了一个条件，因此呢激起了一定的反弹。 我想呢，就是明星你刚才在说这是今年有一个占领中环还有争取普选的一个诉求，那其实呢今年的七一的游行有多少人没有人知道，但是有很多人估计就是 可能比去年还要多。 嗯哼， 那为什么呢？其实作为一个对政府有一些不满的那个团体的执政来说，都主要在看那个普选的问题。因为其实呢，他们现在对于香港政府呢就比较没有信心，主要是生活的各方面也没有一个保障。 嗯， 另外呢，就是好像有的生活的问题政府也没有跟他们解决。 嗯， 最后呢，为什么普选是那么的重要，就是因为他们想选出能够代表他们能够帮到他们的一个特首。 嗯， 那所以呢今年这个上普选是那么注目。 没错，在香港的现在的很多问题好纠结到一块，比如说这个政府的这个受支持度低啦，或者说一些民生政策的这个阻力啦，或者说在政治改革上的一些分歧啦，很多人都觉得好，或者说至少在许多这个占领中环的支持者的看法上是认为，如果说落实了双普选，这个恐怕是一个不能说是唯一的方案，但是至少是解决的开端。那通过这个双普选，就希望能够解决香港现在板结在一块儿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当然对于这样的这个路线哈，这个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比如说今年的这个七一大游行，刚才哈森也说了，现在为止我们现在在做直播的这会儿哈，正在中午还这个刚过了12点，还不知道今年游行到底会有多少人。因为按照这个游行的组织方的安排呢，今天下午的2点半会从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出发，那去游行。那这个如果说大家去比较游行，你要怎么这样知道它是这个多还是少呢？你就是去比较香港这个游行的人数跟2003年的相比是多了还是少了。 03年是50万， 03年是一个里程碑。好，当年的一个统计是50万。当然了，大家注意这个50万一直会有不同的说法。50万有的警方通常会给出一个 官方是35万 偏低的一个统计，那组织方呢通常会给出一个比警方高的这么一个数字的统计。好，但是大家经常比较说的可能比较顺口的一个就是说03年是50万。那如果今年好来跟03年相比的话，如果说达到甚至超过了50万的话，那就说明今年的这个至少在情绪上面好可以相比到03年。它03年呢，大家如果说去查一下这个新闻档案的话，会发现03年是有 SARS 以及这个金融的危机，同时香港的这个楼市非常的惨淡，各种各样的问题，恐怕是香港人印象当中有名的比较惨的那一年。那今年会不会说惨过03年呢？恐怕这个游行人数哈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那其实还有一个会影响游行人数的地方就是天气。 天气， 我们在进直播间之前呢，已经注意到下雨了。那据天文台呢，昨天晚上是挂出了1号风球，那今天说是有可能挂出3号的风球。3号的风球怎么说呢？就是意味着有可能下雨。 对 啊，下雨。那这个下雨通常来说会对游行人数有一些影响，但是会有多大的影响，或者这场雨到底下不下来哈，我们还要继续来看。游行的组织方说呢，如果说下太大的雨的话，有可能好考虑把7月1号的游行推迟到7月7号。当然这取决于这个雨下的多大了。好，这个就是今天哈，这个2013年7月1号，香港这个七一大游行这一天的关于游行的一些资料的线索哈。如果说你不是特别清楚为什么有七一游行，香港人为什么要出来游行的话，哎，那希望刚才的这些简单的介绍能够让你有一点概念了。那今天三立换新闻，我们关注到香港的七一游行，休息一会儿，待会儿继续。好的，凤凰 U Radio 三立花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阿沈。 今天是2013年的7月1号，我们关注到香港的七一大游行。好，游行目前还没有开始，那将会在今天下午2点半在维多利亚公园出发。我们现在为您连线到是来自香港的时事评论员，也是岭南大学公共管制研究部的主任李鹏广先生，请他来做分析点评。李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嗨，中午好。这个，请跟我们预测一下，今天您对游行的这个人数的预估，您觉得它有可能超过03年吗？ 这个人数是比较难估计的啊，因为但是比03年那个我猜想应该不太可能超过那个数目。 但是他跟前几年的过去几年的那个人数，我估计应该是会超过的。 您觉得他会是可能低于零三年，但是超过前几年？ 对对对。 为什么您会觉得他不会像零三年人数那么多呢？ 因为零三年的时候比较特殊啊，因为那时候这个整个经济的情况啊，比较在低谷，还有蛮多什么负资产啊，那时候对政府的那二十三条立法有蛮强大的意见啊，但是今年就经济还好吧，没有零三年那时候那么糟糕，而且政府的政策没有说制造很多负资产啊，也没有一些很正义的一些立法政府在推动所以我就觉得我感觉是应该不太有零三年的那个那么高的这个数目。 那李先生，我注意到今年恐怕跟零三年的这个游行里面有一个差别，就是今年会我们理解是叫做反游行啊，或者说这个支持政府这一边的这个团体有大量的发声，甚至在6月28号就已经有渔民的团体哈提前的开始出来庆祝回归。这个有的人说这是恐怕最近两年香港这个游行生态的一个变化，就是开始出现两方面的这种抗衡的这种力量。您怎么评价这种现象？ 其实在香港相对来讲是这个游行啊言论啊集会啊的自由啊都有相当大的保障。最近这一两年有这个刚刚你说的那个有一些不同意见的团体啊有不同的这个举办的那个游行啊，作为一种平衡也好那个出来争取他们表达他们意见啊，我觉得这个比较正常的但是这种发展如果仍然是维持一个比较和平的比较非暴力的那个情况各自去表达各自的诉求的话那个当然是比较健康的因为不仅是对一件事情的看法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立场不同的主题他有他的那个表达的自由所以我觉得这个反而是健康的反而是让多元的这个意见啊能呈现在香港的社会让各方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估究竟那个赞成也好反对也好究竟他在社会里面的这个支持的程度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如果如果这个仍然维持这个状态，我觉得是健康的。但是千万要避免啊，这有任何一个超越这个法律、超越这个和平示威因为有些时候参与者有时候太投入了、太激情了可能出尔口角啊，那个肢体的碰撞啊，可能会打起来，引起更大的那个，那就不是香港之福了。 李教授，想问你一下，就是我们呢看这个游行的人数，我们常常将这个零三年跟今年可能的人数来相比较一下，那你作为研究政府那么多年的学者来说，你觉得我们现在的那个政府的管制水平跟零三年相比来说，你觉得怎么样？ 其实这个有一时间是比较难去比较。如果从微观的角度来讲但是如果从宏观的，从这个系统啊、制度啊这个层次来讲的话，我觉得是还是差不多还是有需要有更大的改善的空间。因为现在香港管制这方面遇到的问题不单只是一些行政长官啊或者说政府官员本身的一个问题更有的是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态的转变那更重要的是整个管制的系统啊在回归之后 一直那个改变那个更新的那个工程啊， 嗯， 还是很缓慢的进行，没有办法追及这个整个社会对政府啊，对这个政治人物啊一些的期望跟一些期待，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更大的一个问题。 嗯， 那李教授，你觉得如何去改善这个情况呢？普选是不是一个选择呢？ 普选其实我觉得是其中一个选择啊，但是普选同时也要把刚才我讲的那个管制系统的更新啊，要排在这个日程里面，需要尽快有一些改革。我具体讲怎么叫这个管制系统更新呢？因为在香港一直在缺乏一个政治人才库。而这个政治人才库的缺乏也影响到特区领导班子的这个组建因为一直也缺乏人数，也缺乏平台，所以领导班子组建的过程里面遇到重重困难，而且组建完成以后也面对很多一些什么默契的缺乏，还有这个没有一个团队的精神啊，等等，这个其中一个环节，另一个环节就是说，政府的决策还是缺乏一些政策研究的支持啊，那个是的，这个资源知识的含金量啊，相对来讲不太高啊，所以跟这个客观的情况、民情的掌握啊，有一段的距离，所以如果加强这个政策研究。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智囊智库的系统这个是也是很紧迫的。 嗯， 第二就是政府也要需要建立它的政治动员的这个能力因为现在政府很多时候是依赖这个新政府的一些民建联啊、工联会在社会、在地区动员支持，反而政府自己在社区里面没有他自己的那个动员的系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在这三方面要加强政府的那个管制的水平啊，来予放提升。 是。好，李教授，最近这个战中的话题哈谈的比较多，也有很多这个战中的发起人是有这么一个呼吁，是呼吁大家不要在七一的游行当中把它演变为战中的这么一个活动。您怎么来看战中的这一个目前为止还是一个概念哈，在香港的接下来的发展和它的前途？ 对，其实因为战中必定是牵涉到一些违法的行为，而且在这个香港这个情况底下的话，一般的民众对于这个用这种手腕用手段，起码在开始的时候是抗拒的所以为什么你看到现在战中的这个运动的人，他是想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让他这个非暴力的这种反抗慢慢能获得比较多的民众的支持。因为如果任何一个社会群众运动如果没有民众的支持的话，或支持不足的话，他搞不成的所以他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所以这个在酝酿的这个过程里面，看能不能能找到相当的支持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但是现在就要看未来一年多的时间，究竟香港社会整个民众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您觉得目前香港的社会对于一个这个普选的方案，或者说对于战中这样抗争的行动有共识吗？ 社会是分析的，如果普选这个单一议题来讲的话，其实比较多，或者说可以讲是大多数的这个民众还是想有这个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的这个能达成这个目标当然大家分析的是用什么方法究竟当然每个人有一个良好的愿望，就是说互相能让步能理出一个大家能接受的方案 啊，这个是一方面的愿望。 嗯， 但是泛民其中的这个战中的这个运动啊，其实也提出他一个怎么说呢？就说如果没有一个能接受这个普选的方案的话，他们就发动这个战中的这个运动。 是， 但在目前社会对这个战中的运动持反对的态度的比较多。 嗯 啊，大概有半数， 嗯， 但是支持的，也不少啊，大概三成多， 嗯 啊，所以这种拉锯究竟在未来一年多的这个会不会有所改变？我都不敢讲，但是目前是大概一半是反对，大概三成多是赞成的，这个状态，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教授的点评，谢谢， 谢谢， 好，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岭南大学公共管制研究部主任李鹏广教授对于今年的这个七一游行的分析，好，包括战中在香港社会的分析。我觉得这个李教授最后提到一点非常重要，他的一个分析是说，现在可能社会是一半的人，哎，对于战中这样的抗争行动会有一个反对的态度，另外三分之一的人可能是比较支持，那还有那么可能大概三分之二的人他们是什么意见呢？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好，这三分之二到或者说这一小半的人他最后的意见这个会取到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作用，这些人的意见会不会变化呢？哎，我们就要这个留心了。三立换新闻今天关注到香港的七一大游行，就是玩的东西。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阿森。 今天是7月1号，7月1号呢，凤凰 U Radio 的2013十字路口台湾下一步的专访今天将隆重推出啊！今天下午2点钟，大家注意看着好时间，7月1号的下午2点钟将是我们的第一集，大家刚才都有听到这个预告。今天是台湾前行政院长也是民进党的这个创党成员谢长廷的专访，将在今天下午2点钟在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播出。同时呢，在凤凰网的专题网页上，大家也可以找到访问的这个视频内容，并且呢，在今天晚上的是应该是7点钟，应该会有一次重播，请大家务必留意了。好，再说回到今天在香港发生的这个七一大游行哈，目前最新的天气，我们在中午12点30分更新的天气是香港摄氏室外的气温是摄氏31度，天晴。那天文台仍然没有决定到底要不要挂三号风球， 下午才决定， 下午是预测有可能出现狂风骤雨和雷暴哈。为什么我们今天突然关心天气呢？因为这个天气对于游行来说，特别是如果说超过10万人的这个游行的话哈，我们保守一点估计，超过10万人的这个游行的话，天气的因素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因素。因为对于普通的市民来说，恐怕决定你今天要不要上街的这个天气非常重要。 嗯， 太热或者说这个下大雨打雷，哎，这个都会是让人不要上街的很重要的这个理由。 嗯。 同时呢，这个警方也说了哈，今年会这个调配警力哈，将派出1200名的警员应对七一游行。那这个警方说是会按照一贯的部署处理今年的游行。什么是一贯的部署呢？我听说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说这个警方在这个怎么说维护游行秩序的时候啊，会播放一首音乐。播放什么音乐？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就是梆梆梆梆这个音乐。据说的这个声音哈，能够盖住游行队伍的这个呼喊的口号。当然我非常想能够到现场听一下，大家可能今年如果你有机会去现场的话，留心听一下警察放的是不是这个命运交响曲。 过去几年好像试过他们在斗大声 啊，就是以喉咙比谁嗓门大， 对，那播那个音乐语比较大声，就盖过那个反对的声音。 对，这个警方采取的这个战术哈，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从好像从去年开始，警方开始正式的使用这个胡椒喷雾了。 胡椒喷雾就是说用来驱散这个冲击者， 用了几年了已经。 对胡椒喷雾，但是这个胡椒喷雾的其实还是要真是被喷到的话啊，还是挺难受的。那目前在官员的方面呢，就是纷纷的这个天气很热啊，都是纷纷的给七游行来降温。那这个陈茂波是现在政府当中哈，根据媒体的一项统计是名望最低的一位局长了。他就说那个政府呢不会去估算七游行的人数啊，因为无论游行人数多少，当局都会虚心聆听市民的诉求。那同时行政会议的成员啊，叶刘淑仪也表示说，无论游行人数多寡，政府都要重视市民的意见。同时他说不担心七一游行会对特区政府构成管制危机。那另外呢，这个行政会议的成员郑耀堂以及这个谭耀宗民建联的主席哈，都表示说这个游行的这个人数哈，不能够说直接的跟政府的成绩来挂钩，基本上呢你可以视为就是说让这个给游行啊这件事情降降温的这么一个举动。 哎，还有这个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昨天也回应了这个关于游行人数的，因为最近几天呢，就是香港的传媒都不停在问那些官员高官， 你担心吗？你担心七游行人很多， 你担心你估计人数有多少啊？那张炳良就是说参与的人数多少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背后的那个问题才是重点，就是政府能不能够 这个问题不因为上街的人数多而少或就会自动消失啊，对不对？那刚才这个李鹏广教授提到了说，这个香港市民其实有不少是反对一些这个抗争的行动的。那有一份香港有一份报纸哈，就到这个占领中环嘛，他所以到中环附近这个上环啊、西环啊附近到街头去访问，这个应该是相信以附近的居民为主哈，问大家支不支持占领中环这个行动。 反对的 街头的一个调查得出来说，超过一半的市民是反对。那当然，这个你要去看怎么理解这样的这个调查的这个科学性了。那我相信附近的居民哈，恐怕不是特别愿意自己家门口成天都有游行的人数。 你问新界的人，他们可能出来的那个结果也不同。 啊，对，这个恐怕是另外一种理解。所以说，香港的民意哈，到底怎么样来解读，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比如说，在最近的几年，除了这个反对的声音之外呢，我们在游行当中啊，游行你可以甚至也可以有支持者出来游行，支持政府的力量也更多的出来发声，而且是发大声。以好多个在香港大家都会知道这个爱字头的，就是以爱港爱港为这个标题的组织，就经常就今年哈也是一个主力的发声。我们可以视为是一种平衡意见的一种表达。比如说呢，有一个叫做各界这个庆回归的一个组委会，今年就已经庆委会已经公布了一个今年的这个庆祝回归的活动的列表，还是很丰富的一个内容。比如说呢，从今天早上已经过的一个庆回归的酒会哈，这个是由特首梁振英以及中联办主任张晓明主理的，同时还有爱心大使谢霆锋、赵薇啊这个出席。那同时呢，全港各区有28个嘉年华会哈，都会因为今天是香港的公众假期，也是会有不同形式的这样庆祝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呢，可以说是和这个在维园将要发生的这一场恐怕以反对为主题的游行是一个分庭抗礼的这么一个行动。 为什么你刚才说的就是内地的朋友可能不太明白，就是为什么每一年香港的七一都会游行？那我们就用这个时间跟大家回顾一下，就是过去10年那个游行的主题跟人数是怎么样，跟大家了解一下。03年呢，主要就是反对23条，就是公共条例的。上届的人就是我公布的数字就是主办大会估计的。那当年呢，就是有超过50万，就是想上届了。然后呢，04年就是争取07、08年双普选，那人数比03年还要多。有53万 啊、 就是， 所以说实际上03年不是最多的一年。 对。然后呢，其实双普选都是近几年的一个主题，05年都是关于双普选的。然后呢，就是07年又是双普选的。08年都是。那这几年呢，那个上届的人数就是介乎就是2万到7万左右。到09年呢，就是主题就 转了一转，就是关于平湖 悬殊、嗯、 悬殊还有海镇渔民、 嗯、 当年呢就有76000人上街， 嗯， 2010年呢就是都是关于双浦笋的、 嗯、 就是争取2012年双浦笋有52000人、 嗯、 对，2011年呢就是打倒这个地产霸权， 嗯哼， 还有就是对经营权政府的一些不满有218000， 嗯，这是近几年当中比较多的， 对， 嗯， 去年就有40万， 去年有40万， 对，就是梁振英刚上台的、那个、 我们刚才公布的这些数字哈，估计警方会给出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数字，这也是香港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啊。主办单位、 嗯、 当然大家都会有各自的动机啦、 嗯、 来这个夸大或者说这个缩小报一些这个数字、 嗯、 但是你大致这个变化的趋势恐怕是看得出来的。我们在这个主题的诉求方面，双普选这是一个基本上 很多年的 很多年的连续，那尖货、 嗯、 可能有两年不是双普选的，它会是什么呢？就是在贫富差距啊、地产 霸 权这样的民生议题。因此在香港很多人就会觉得哈，在这个反对的或者说这个诉求当中啊、 嗯、 这个普选跟民生哈，政治的改革跟民生的改革是紧紧的挂在一起的、 嗯、 那也有人觉得哎，这个普选就是恐怕是一剂万能药，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嗯、 那当然其实如果你仔细想一想的话恐怕不会那么简单，哎，但是在这个香港目前的政治气氛呢，这几个议题是挂钩挂在一起的，因此要了解今天的这个香港政局，你必须得明白这个事情。 对， 而且你看，这个在前几年哈，都是争取的是2012年双普选，那后来就是 每年都在推。 对，这个现在2012年已经过去了、 嗯， 那我们现在要看到的这个计划，应该是得到香港，应该是至少在这个时间上面哈，是有一个共识的，在香港的各派或者说乃至跟中央政府之间、 嗯， 是在时间上应该是有一个共识的，就是2017年的普选行政长官。这件事情应该是在议事日程上的、 嗯、 当然具体怎么做、嗯、哈，这个是一个问号。 还有就是香港的市民为什么那么、不安，就是因为、 嗯， 梁振英就是每一次出席那个公开活动也是说哪一句话、 嗯、 重复哪一句，就是在适当的时候。 没错，梁振英今天早上在这个庆祝回归的酒会上又强调了一遍，在适当的 时候 会进行双普选的咨询。那什么时候才适当，好，这个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好，现在是这个香港时间12:48，2:30，今天下午的2:30，这个维园的游行即将开场啊、请大家持续的保持关注。那我们今天的三点换新闻哈，除了关注到香港的事情之外，就是关注到中国内地在7月1号的通常也是很多法律生效的日期。今天就有一部新的法律是有关这个各位的家庭生活或者说家里的长辈的哈，这个最近就有一个说法说，如果你不回家去看望老人，不回家看看的话呢，恐怕你这个得到的后果不是就是不能够吃到爸妈做的饭那么简单了，甚至还可能犯法、 嗯、 那新出台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呢，就第18条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用人单位呢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那有的解读就是说，以后啊，你不回家看望这个老人的话你就会犯法。那当然实际上的这个操作起来呢，恐怕不会因为你比如说这个太久没有打电话回家就把你这个抓起来，这暂时是没有这样的这个情况。具体操作起来呢，可能先是以这个投诉哈，得有这个家里老年人先投诉，然后呢以调解，最后呢法律的保障可能是最后的一条底线了。但是哈，在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人情社会当中哈，这样的法律究竟能不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呢？哎，究竟这样一部法律能不能让更多的人经常回家看看呢？你的看法是什么？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听众可以拨打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可以一键 call 进来，马上打电话进来发表你的看法。 话新闻，有话直说。 三立话新闻，有话直说，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这个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已经在这个法律的形式当中规定了，子女必须要经常回家关怀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管你是要回家还是要问候哈，都要有这么一个动作。而且呢，这个单位或者说这个用人的这个企业，他需要给你探亲假，需要在制度上让你有回家探亲、回家看望这个空巢老人的这样的机会。那广泛的一个解读就是说，如果你不回家看望老人的话，这就是犯法的行为。那当然了，我相信没有这个家长会轻易的哈愿意以这个不回家来看看的理由把自己的这个子女告上法庭。因此呢，有人说这样的法律它究竟在中国的这样的社会里面能不能起到它当初想要达到的这个效果呢？请你来发表一下意见。好，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听众可以拨打18723346。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是天津的邢女士。邢女士你好。 哎， 您 好。 哎，您怎么看今天的这个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这样法律的形式能够达到它的这个效果吗？ 这个效果啊，可能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我是赞成这个立法的。但是他这个立法的处罚的力度哈，应该区别于其他的刑事犯罪啊什么的，因为他毕竟有一个亲情在里边，达到咱们他跟老人之间的融合感情的一个目的，是吧？如果呢哈，他们去探望老人了，照顾很好了，或者是老人能够理解原谅他们的话哈，哎，达到这么一个目的，就可以不为什么处罚什么的。 那您觉得如果要有处罚方式的话，什么样的处罚比较好呢？ 啊，应该是区别于刑事犯罪吧，应该轻一点，或者是那个名誉方面的，这方面荣誉方面的， 荣誉方面的，比如说在小区里边通报批评。 对对对，因为咱们过去这么五好家庭的那时候哈，没有这种现象，都是比较孝顺的。所以人们还是比较重视这个名誉的，有的时候。 好的。 孝敬老人这方面。 好的，谢谢邢女士的建议啊。好，邢女士说要区别于刑事处罚，在荣誉方面，在名誉方面，给予一定的这个处罚。我看来还有这个罚刷两天碗哈，也是可以考虑的。这个湖南的张女士啊，先是安徽的王先生吧。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王先生您怎么看？ 喂，主持人。 哎， 我是 您说， 我是这么看，我是觉得不太看好这部法律在实施之后的效果。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从中国人的这个角度来讲，和父母之间的这个关系其实更多的是情感上的，它不是一个硬性规定一个次数啊，你要去看多少次啊，或者说你一个月要给他多少钱啊，或者这样。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质量上而不是数量上的。那么从这一点来讲的话，这个法律能不能起到它真正想起到的作用，我打一个问号。我觉得这可能会跑偏。我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大陆有很多的年轻人会到外地去工作，那么对于这个非常大的数量的群体，他怎么能够满足你这个法律上面约束的这些条件，这又是一个问题，从实际操作上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他这个法律，那么谁来举证，怎么执行，然后呢这个谁来约束，谁来处罚，这相关的一些东西能不能配套的出来，我觉得也要打一个问号。最后呢，我就是觉得说从整个这个法律来讲，如果有太多的人不能够做到他这个条件，或者说他本身提供不了太多的这种可行性的话，那么大家最后的感觉就是你也违法了，我也违法了。这个恶名大家觉得无所谓的时候，可能对于法律本身它的权威性，它的这个严肃性也会有一些伤害。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安徽的王先生说的这个非常的有条理哈，这个基本上提出了很多问题，这个法不责众，有的时候如果犯法的人太多了的话呢，这个事儿也估计没法做。而且很重要的一点，中国的这个很多年轻人哈都在外地打工，那还有一个户口的一个问题，有的时候你就是天然的两地相隔，那真的想要回去看看家人也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哈，光有一个保障，立法的保障恐怕还不太够。好，再来听一下下面一位这个湖南的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您好。 哎，张女士您怎么看？刚才我听到您了。刚才几位哈都是有一些这个怀疑，觉得这样的这个立法恐怕不一定能够达到让这个子女常回家看看的效果。您同意吗？ 我同意，因为现在的这个有一个什么问题呢？现在各级的这个地方政府，它应该出现了一些那个扶持的政策，比如说像现在50年代人生的人吧，大部分的家庭都是有四代人了， 嗯， 就是说上有父辈，父辈都是80多岁，下面的儿女也成家了。他们分别一般按各地的政策的话，原来出的房地产政策就是限制那个户型，都是住的100来平方2室1厅的房子，这样想四代人同堂，不是说常让他们回家看看，应该是让他们住在一起。中国人的传统就是说能够鼓励家庭住在一起，是吧？如果这样的话，就需要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房子，比如说有5、6个房间，有小孩可能需要请个保姆，那样这样的话呢，就需要5到6个房间，那个大概就要200、300平的房子，是吧？但是各地的政府它的政策是怎么样的呢？出现了阶梯用水、阶梯用电，是吧？然后这个物业管理费也是阶梯的，很多地方都超大面积的，这样的话就不能够保证人家愿意家庭住在一起，而不能够让这个小孩和父母，就是包括中间这一辈的人，上面照顾老人要跑，下面照顾小孩生的孙子要跑，这样就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真实的问题，我他听他们说，在新加坡的话，就是说如果说您家如果说3代4代同堂的话，政府反过来还出台鼓励的政策，帮助别人愿意让这个家庭住在一起，这样才能出现一个和睦的家庭，上面这个孝顺老人，下面能够这个让下面下晚一辈也学到。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来解决问题。现在你比如说他像很多人想住在一起，没办法住在一起。这个阶梯的电费、阶梯的水费，包括物业管理费，包括房那个卖房和买房这些费用，都是无法让他们那个。我老一辈的人原来都是福利分房转过来的，现在交易也存在困难。小一辈的房子现在新买的，那要交易的话还可能不满5年，那20%还是什么所谓的那个。 好。 好，解决这个问题。 好，谢谢张女士。好，这个房子的问题，关键还是房子太小，大家没有办法住在一起，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好，最后这个香港的刘小姐您好，可能请您得快一点发表您的看法了。 啊，您好，主持人。其实今天我听到这个消息，感觉还是蛮有话说的，因为现在时代在变，价值也变。那像很多像我们这样子年轻人，他为了这种理想，那可能会选择远离家乡，去往更大的城市打拼，那肯定会面临这个教育、工作的问题。那像我们这样子，就是家就在我们这些港漂啊，或者是北漂，或者是某一个城市漂的人来说，可能会变成一个非常遥远的，或者是路程很辗转、成本而且非常高的一个港湾。那如果就是我们所打拼的这个城市这一头，它不能够让我们父母能够顺利的来，那么而就是我的家乡那边呢，又不能以一个很广阔的发展空间去吸引我回去。那么如果真的要落实这个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难于上青天的一个结果。不过话又说回来，其实现在我觉得科技发展还蛮成熟的，因为我和我父母之间也会通过这个互联网啊，或通过电话进行交流。那其实这个保障法它其实最核心的就是不要让空巢老人就是在寂寞，让年轻人有偿与老年人联系的这样的意识。其实做到这一点的话，任何方式又未尝不可呢。 好的，香港的刘小姐哈，这个还是关键是这个地理的相隔，估计港漂的很多朋友都有非常大的感触了。好了，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也谢谢你收听本期的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再会。